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请您收听电影录音剪辑《没事儿偷着乐》。 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 重破坏。哎，五民，这就对了啊！别一到晚上才开始，费点电不怕，它肺炎呢，是吧？你没听人说吗？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天之计呢，在于晨，是吧？嘿嘿嘿，三民，这不是练这地界。又干嘛去？ 上厕所。 四民，叫二民起，都几点了？弄不好又得迟到。 二姐，哥叫你起，该起了。 云芳，云芳， 哎， 办啥呢？昨儿那事儿啊，我想了半宿，总算明白了。 昨天嘛事儿啊？ 就那夜餐费的事儿。你算算吧，你们厂那夜班费啊是6毛，我们厂8毛，我要是加上一个月的班儿，我就等于比你多挣6块钱，对吗？其实不对。你们厂饭便宜啊，你们的馄饨2毛一碗，我们厂就得3毛。我这样的要是一碗不够吃，我再多吃半碗，我还比你少挣5分。但你们厂的量小啊，你们一碗馄饨10个，我们12个。但你们厂的馄饨馅儿大，我们那馅儿小，算来算去啊，嗯， 哥， 您厂好， 要上班了啊，都几点了？大明，快去看看吧，云芳出事了。 怎么了？ 他光是哭也不吃饭，你去劝劝他，他挺迷的。 四民，看过啊。 那个眼镜不要去美国吗？把云芳给甩了，快劝劝他吧。 我早就看眼镜了，不是动。 不吃不喝多吓人呢。 哎，我去劝不合适啊。 他挺迷的，快去吧。 大米可来了，大米， 行了， 你怎么不行了？那不就跟你亲妹妹似的？

么么晕法？ 太贵了，大人五十，小孩二十呢。 好不容易玩一回，别太抠了。 要不，让咱妈跟小树坐，咱俩趴得了。 那多大年龄啊？小树才多大？你不怕掉下去一个？ 可也是。要不你们仨坐，我趴。 哎，仨人坐得下吗？ 那你跟咱妈坐，我跟小树趴。 小树惦记坐缆车，惦记多少日子？ 你跟小树坐，我跟咱妈趴。 你今天玩得高兴吗？ 高兴，我特别幸福。 哎，云芳，咱儿子都知道幸福了。 爸，完这回还有别的幸福吗？ 哼，只要你好好活着，就能碰到好多好多好多的幸福。我的儿子，你就没事偷着乐吧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您欣赏到的是电影《没事偷着乐》的录音剪辑。